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书天地。 年轻的女记者叶梦薇在工作中游刃有余，人长得虽不是倾国倾城貌，却也算是气质美女，拥有众多的追求者。可她平时忙于工作，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，真正的原因却是有一个梦一直萦绕着她，使她感觉到那个自己爱的人将在一个意外的时间和意外的场合出现。而当叶梦薇心里的这个人终于出现时，叶梦薇将为自己的爱情付出怎样的代价？欢迎收听小说《红唇》，演播小群。 一对来自北京大学的男女大学生的表演，吸引了现场所有人的视线。这两位大学生形象气质都很好，简直是一对金童玉女。他们正带着浓厚的感情朗诵艾青的一首诗：我爱这土地。假如我是一只鸟，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，然后我死了，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。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。这首诗本来就有感人至深的艺术力量，而两位大学生的表演又极具感染力。叶梦薇和林兰玉都被这首诗歌，被这一个生命瞬间深深打动了，两个人都忍不住泪流满面。胡亚敏还听不太懂这首诗的意思，但他看到叶梦薇和林兰玉都在掉眼泪，也忍不住流下泪来。林兰玉想到自己不久人世，也会像诗歌里写的这只鸟一样，连羽毛都腐烂在地里，因而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，哭出了声。是的，他也爱着土地，爱着土地上的亲人。可是很快，他就要离他们而去。林兰玉更紧地抓住了叶梦薇的手，似乎这样，他就可以把面对死亡的恐惧稍稍减轻一些。林兰玉的爸爸妈妈怕他太激动，劝说他早点回医院。叶梦薇也觉得林兰玉可能早点离开会更好，于是也跟着他们一起劝他。兰玉，你还是跟爸爸妈妈先回去吧，你今天出来这么久肯定累了。林兰玉说， 我不累，我要看着你们把活动搞完再回去。 叶梦薇说， 兰玉，听你爸爸妈妈的话，就算你不累他们也累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好不好？如果有时间，我还会去医院看你的。 林兰玉无奈，只得挥泪告别了叶梦薇和胡亚敏，仍然由父母推着，依依不舍地先回医院去了。他一次又一次地回头，叶梦薇一次又一次地向他挥手。黄昏时分，叶梦薇忙完了工作，带着胡亚敏来到北京大学的校园。这里是不少年轻学子心目中的圣地。叶梦薇的学习成绩一直是中等偏上，并不拔尖儿，所以她并没有做过要读北大的梦。 不过因为他们住的宾馆离北大比较近，所以他特意来看看。稍微休息一下之后，活动小组晚上还要开会，所以他们没有时间去医院看林兰玉。叶梦薇牵着胡亚敏的手漫步在校园里，男女大学生们成群结队地从他们身边走过。叶梦薇问胡亚敏：亚敏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胡亚敏睁着美丽的圆眼睛摇摇头。叶梦薇说：这里是北京大学，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，只有最优秀的学生才能到这里来读书。亚敏啊，如果从小就努力学习，长大了以后也可以考到这里来。这儿有很多的大学生，他们跟你一样，也是从很穷很落后的地方考来的，因为他们都很勤奋。胡亚敏懂事地点点头。突然，叶梦薇发现空中有一种像鹅毛雪一样悠悠飘荡的东西。那是什么呢？这时候是四月，天气温暖，应该不可能是雪花。可是太像雪了。叶梦薇拦住一名女生，问她那是什么。那个女生看了叶梦薇一眼，说：这是柳絮啊，这你都不知道啊。叶梦薇微笑着谢过了那名女生。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柳絮，叶梦薇欣喜极了。也许是品种不同，也许是气候有别，在湖南柳树是从来不会有柳絮飘飞的。她没想到在北大校园居然邂逅了真正的柳絮。以前叶梦薇根本不理解古代才女谢道韫的一句诗有什么妙处：未若柳絮因风起。据说那句诗是这位才女对着漫天飞雪吟咏的，被人大加赞赏，因而流传至今。以前叶梦薇根本不知道柳絮是什么样子，所以不以为然，而现在他才觉得这句诗果然是神来之笔。一有空闲，叶梦薇就会想起江淮岸，他在做什么，和谁在一起，他也会想自己吗？他知不知道自己对他的感情已经深深地刻入了骨髓？他的影子就像呼吸一样，与叶梦薇须臾不可分离。尽管如此，叶梦薇仍然努力地克制自己，克制自己想要给他发短信、打电话的冲动。他不是叶梦薇的什么人，他甚至可以跟他没有关系。叶梦薇在北京两三天，这些日子不和他在同一个城市，他也不知道。离开他几天，他根本不知道。如果这几天叶梦薇出了什么意外，他不是也一无所知吗？如果真心相爱，实在应该每天都有联系的吧。也许他们彼此并没有那么相爱。叶梦薇又惆怅又心酸，一通乱想。他只能尽可能地把精力转移到工作上，以及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上。这件事是叶梦薇的一个秘密。第二天一早，叶梦薇带着胡亚敏和潇湘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一起坐飞机返回湖南。由于走得太匆忙，他没有再去医院，只是在花店里给林兰玉订了一大捧百合花。命运多么不可捉摸呀！就在几个月以前，杨林飞给林兰玉和叶梦薇订了玫瑰花。叶梦薇在办公室里喜笑颜开，抱着玫瑰花的情景还历历在目。而现在场景却飞速切换，变成林兰玉在医院里抱着叶梦薇订的百合花暗自垂泪。命运如此无常，叫人扼腕。叶梦薇最近前所未有的沉默， 也前所未有的忙碌。除了忙工作，关心林兰玉，他还在忙另外一件他自己觉得非常重要的事。他要出一本书，一本诗集，诗集的标题就叫《你内心的小纸人》。再过几天，他就可以拿到样本了。叶梦薇心中有一个非常奇妙的意念，他觉得如果爱上一个人，就要设法跟这个人一起制造一些故事，然后写一本书。有了这本书的存在，两个人就可以相爱一辈子了。江淮岸给他发过几个短信，他只是很礼貌地应对一下。有一次，江淮岸给他打电话，他在电话里说：江老师，我最好的一个朋友得了绝症，而且我还在忙另外一件事情，等忙完了，我会找你。这个电话让江淮岸失望极了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《常书天地》，小说《红唇》。 江淮岸失望极了，他又叫江淮岸江老师，这个称呼一下子把两个人的距离拉远了。哪怕他能像平常那样什么也不叫都好。他的语气完全没有了曾经的柔情，变得淡淡的，有些疏离，好像他们之间仅仅是不相干的熟人。江淮岸只觉得心里凉了一截，百思不得其解。他们之间虽然没有诺言，但是在江淮岸的心底，他是把叶梦薇当作灵魂伴侣的。可现在为什么叶梦薇像变了一个人？他们之间不再心意相通了吗？他不爱她了吗？他有男朋友了吗？女人为什么竟然如此善变？江淮岸并不知道，每次挂掉电话，叶梦薇都会默默垂泪。江淮岸非常焦虑，怎么回事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为什么叶梦薇对他的态度会发生那么大的转变？他甚至选了一个叶梦薇很可能会回家的时段，抽空自己开车到叶梦薇家的楼下等他。江淮岸等叶梦薇的目的，一方面是想暗地里观察一下叶梦薇究竟是什么情况，另一方面想给他一个惊喜。但那次等了两个小时都没有等到，江淮岸无比遗憾，只得作罢。他实在是太忙了，没有太多的时间和机会来制造所谓的惊喜，更何况也许人家已经变心了，都不想再见到江淮岸，哪里还会感觉到什么惊喜呢？姚佳怡在厨房里洗菜，洗得非常认真。即使家里请了阿姨，只要江淮岸回来吃饭的那一天，姚佳怡必定坚持亲自下厨，连洗菜都自己洗。眼下她一点一点清洗的是南方常见的被称为茼蒿的青菜，手指头那么长的叶子，叶边缘参差不齐，味道也有些特别。那种才长出三四片叶子，嫩得仿佛一到嘴里就会融化的茼蒿，是江淮岸最喜爱的青菜。茼蒿长得比菠菜还要小，如果还很嫩，那就更小了。一株一株，一片叶子一片叶子的洗，非常麻烦。可是姚佳怡一点儿都不嫌烦，她甚至一边洗，一边愉快地哼起一首老歌。妹妹找哥泪花流，为自己心爱的男人做做家务，洗洗菜，那算得了什么？这世界上多少优秀的女人找不到心爱的男人，她们想给一个人洗菜还没机会呢，就像叶梦薇。这么优秀的女孩子并不多见，可她照样没找到合适的男人， 他叶梦薇对江淮岸的感情只能是镜花水月一场。不管他多么爱江淮岸，也不管江淮岸有多么爱他，那都没用。江淮岸不可能放弃这个家，所以既然有这个福气，这辈子找了这么个好男人，那就偷偷烧高香吧。姚佳怡每天变着法子在家里做好吃的东西，表现得比以前更加体贴入微，而且让儿子江一鸣转学，不再读寄宿，每天都回家。江淮岸一回到家里，有娇妻爱子相伴，倒也心情平静。但他对姚佳怡格外的小心翼翼存了一份疑心，他总觉得有什么事情不对，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。难道姚佳怡已经知道了他和叶梦薇之间的感情？他想起第一次和叶梦薇见面的那个夜晚，他回家之后和姚佳怡谈到过叶梦薇，那也是他第一次向姚佳怡说起一位和工作无关的年轻异性。都说聪明的女人一定敏感，当然这话不能反过来说，因为敏感的女人不一定聪明。姚佳怡确实是个聪明的女人，但她会有那么敏感吗？应该不至于吧。某天江淮岸应酬回家，发现家里换了套崭新的红木家具。他好几次听姚佳怡念叨着要换套新家具，可是看得上眼的又觉得太贵，一套餐桌都要6万，有点舍不得。每次江淮岸都会回答他，如果换得起就换，喜欢就好，没什么舍不得的，如果换不起也就算了，不就是个家具吗？有就行了，要那么奢侈干什么？想不到姚佳怡真下决心换了。江淮岸问都不用问，就知道这整套家具肯定价值个10几万，甚至几10万。因为他了解姚佳怡的性格，什么东西被他看上了，千方百计都要想办法拥有它。何况这几年虽然说不上什么大富大贵，家里倒还真是并不太缺钱。江淮岸见新买的餐桌上放着一把水果刀，一个柚子，于是跃跃欲试地亲自动手用刀去剖柚子，没想到他一下子用力过猛，啪的一声，刚买的桌子上立刻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刺眼的划痕。正在卧室收拾整理的姚佳怡听到动静急步走过来，一看马上明白了，他心疼地叫了起来，哎，天哪，淮岸，我刚买的桌子，哎，你这一刀真是切在我心口上啊。江淮岸自己也心疼得不行，他盯着那道裂缝，心里微微的痛起来。他不理会姚佳怡的抱怨，心里想的却是叶梦薇。薇薇，你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突然冷淡我？你千万可不能跟我玩什么花样啊。再珍贵的东西，如果有了裂痕，就会留下遗憾。这天下午5点多，江淮岸在办公室里收到了叶梦薇的短信。淮岸哥，今晚能抽出时间吗？我要见你。江淮岸脸上露出笑容，把那条短信看了好几遍。他喜欢叶梦薇这样称呼他，淮岸哥，多么贴心。怎么，阴转晴了吗？他马上给叶梦薇打电话。薇薇，这段时间你是怎么回事啊？对你的淮岸哥这么冷淡，像变了一个人。叶梦薇痴痴笑着，没怎么回事啊，怎么会变了一个人呢？我才不会变呢，你以为我是妖精啊？你就是个妖精，小妖精，我现在还要接待几批客人，接待工作结束以后，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。 小女子深感荣幸。 瞧，连说话都像妖精了。行，晚上见。 以叶梦薇为首的三个年轻女性游走于情场、权力场和名利场。当漂亮女人在面对人生中的困境选择时，她们会做出怎样令人心生感悟的回答呢？官场、情场、爱情、友情在故事中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小说《红唇》由知名心理咨询师郭晓燕所著，本书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小群，编辑张璐。 叶梦薇把自己写的书送给了江淮岸，他们话还没说完，姚佳怡发来信息，江淮岸的儿子发烧了，江淮岸不得不离开，而叶梦薇将会做出什么决定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红唇》。 27岁的叶梦薇在电视台是明星记者，她平时忙于工作，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。当再次遇到曾经的老师江淮岸以后，叶梦薇当年懵懂的情愫再次苏醒过来。而现在的江老师是否能认出自己当年的学生？江淮岸现在的身份能否与叶梦薇展开恋情？叶梦薇历尽沧桑，离开了大城市，投身于山区教育，而孩子们感染了一场奇怪的疾病，又将叶梦薇推入到责任和情感的洪流当中。小说《红唇》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，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。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不一样的视角，不寻常的厚度。每天中午12点半到1点，读史有学问，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，点亮历史的天空。打开历史行囊，传承文化宝藏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，大型报道，非遗时光。 因为踩着这个板凳，搭着毛巾，比较爷们儿，比较武这个范儿。那时候就特别喜欢这个。 说话的这位叫马帅，一个80后的小伙子，是烤肉季烤肉制作技艺的第8代传承人。16岁来到烤肉季，已经在这里工作了14年。 我是马帅，我是烤肉季技艺传承人。 烤肉季的这种吃法看起来不太雅观，殊不知它可是烤肉季最早的吃烤肉的姿势，它还有个名字叫舞吃。最早烤肉季要追溯到清朝道光年间，当时它只是什刹海银锭桥畔的食摊。那时的什刹海既是风景区，又是著名的商业区和避暑胜地，每年农历5月到7月都会在这里开设荷花市场，供游人纳凉。烤肉季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。到了1927年，因为买卖兴旺，季家烤肉入驻河边的水榭小楼，由摊商变为座商，烤肉季的字号就是那时确立的。 那像道光到解放以前嘛，这河边住的都是满清的这些贵族，比如说什么王爷府啊、贝勒府啊，他们这满人比较喜欢吃这个肉，所以呢，由他们来带动这个生意越来越红火。 烤肉季历经百年而长盛不衰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原料的加工从不马虎。 其实很多像这种比较软一点鲜肉用的刀，都得用这种长刀，因为它的刀刃啊， 会比较长，而且它比较薄，所以呢切这种鲜肉的时候呢，一刀推下去呢，然后再一拉，哎，结果这一刀就下去了。 这肉得切成什么样子算合格啊？ 这肉啊基本上就是拿起来透亮，每一片薄厚的一定要它均匀。 切好的肉要怎么吃呢？接下来要出场的就是烤肉最重要的一样工具，炙子。看上去桌面大小的炙子并不是一整块铁板，而是由几十根铁条拼接起来。烤肉技能成为非遗，它可成了最大的功臣。相传烤肉技第一代老板家住通州，到荷花市场路途遥远，为了运输方便就把炙子拆成了铁条，结果无心插柳，烤肉技就用上了这特有的烤肉铁条而不是铁板。 它有它自己的特点，它可以吸收其他的味道进到这个肉里边，而且这炙子呢，你看它是一条一条拼起来的，你看这上边还是会冒出烟来，你看得到吧，说明它还是透的。所以这个叫炙，为什么叫炙子呀？炙烤不接触明火，咱下边烧果木，果木燃烧的释放的这个香气正好进到这个肉里边。 现在的烤肉技雕栏画柱，红柱绿瓦配汉白玉栏杆，古色古香的建筑风格加上百年历史积淀，已然成为什刹海旅游风景区的一张名片，每天食客如云。 今天我觉得更好，我吃了烤肉，我们还看着谁景。 他们不仅是来吃烤肉，也是为了体验饮食文化。在很多老北京人的心里，烤肉季已经不单单是一道风景，一道美食，它慢慢变成了老北京人的一种回忆和情怀。 我是70年代初我在那儿要的烤肉，我们家就住在这个一二胡同，那时候才7毛多钱，大家都舍不得吃，这一过也好几十年了啊，主要是上这个故地来看看。 那右手边这个烤肉季啊，这至今有100。 说到这个存在了160多年老字号技艺的传承，马帅说他会留住烤肉季的精华，比如那独具特色的炙子，那秘不示人的酱汁，那诚意待人的品质，也会根据食客口味的变化不断改良创新，让这些凝聚了前人智慧结晶的传统美食好好的传承下去。 读食有学问开通微信公众平台了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读食有学问全拼603，您可以在微信通讯录里搜索添加哦。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，您可以看到历史故事、国学文化、名人轶事，您也可以随时分享您的收听体会，跟我们互动交流。当然，您也有可能获得我们不定期送出的各种小礼品。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“读史有学问”的全拼603，“读史有学问”的全拼603，快来搜索添加吧。 就要过年了，你知道过年的新规矩吗？ 您给说说。 吃饭不能先动筷子，要等长辈拍完照才能夹菜。朋友圈让长辈先发，要及时点赞哦。腊月27的红包要让长辈先抢。 腊月27下午3点到7点，北京电台2018春节特别节目，4小时直播不间断，现金红包送不停，还有精彩的脱口秀节目等着您。北京电台和您一起欢欢喜喜过大年。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，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，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。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。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、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。